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62面啊，762面。我们从倒数第七行最后一句看起啊，这一段呢前面学过，它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多说说。有安乐集以法具经曰，佛言：善知识者，能说身法，为空无相无愿，诸法平等，无业无报，无因无果，究竟如如，住于实际，然毕竟空中，自然建立一切佛法，是为善知识。这一段是经文里面与善知识难啊，闻法能行，此业为难。求学、求道、学佛，善知识就是老师。老师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关键人物啊，他会影响我们一生，影响一辈子。所以古时候求老师是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他们一生呢最大的一桩事情。古代中国的家庭是大家庭，子弟很多啊，有几十个人。所以家学就格外的重要啊！谁来主持教育下一代呢？大概都是祖父或者曾祖父啊，他们到处去寻求善知识啊，找老师啊，老师第一个要有德行，第二个有学问，第三个还懂得教学的方法，这是好老师啊。聘请老师的礼节非常隆重啊，所以老师为了感谢啊，学生家长知遇之恩呢、啊，所以他会尽心尽力的来教学啊。经典里面所讲的老师，那真正是最高级的老师啊， 这个地方讲，因为这个善知识能说身法，于空无相无愿，这是大小乘里面所说的大三空三昧啊，能证得大三空三昧的人，这不是平常人，这圣人了 啊，能请到这个人来做老师，这是古时候家长们心目当中唯一希望的啊，能够求到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老师，他们的心量诸法平等，诸法平等是菩萨了，凡夫做不到啊！换一句话说，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才能到这个境界啊！这个人他的功夫在阿罗汉，在辟支佛之上啊，啊，真的不是普通人呐！啊，无业无报，无因无果，究竟如如，住于实际，这个就更高了。这个四句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人啊。谁是这样的人？释迦牟尼是这样的人啊！这个种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这是大乘教里的真善知识啊！这样的老师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在我们中国人讲大圣人啊，尧舜禹汤啊，他们能够当得起啊，啊，心地清净平等，大公无私啊，真正能做到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他真能做到啊。做之君是国家领导人，做之亲明知父母啊，啊，他能够领导这一国的人民走向幸福美满的大道啊。做之亲，他要让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的向上提升啊。祖宗的教诲日新又新的 啊，佛法里面所教导的勇猛精进啊，不断的在求进步啊，啊，还得做之师啊，要好好的教导人民，把人民的道德水平提高啊，素质提升啊，从凡夫提升到君子，从君子提升到贤人，由贤人提升到圣人，这是古时候啊理想的教育， 理想的老师。啊，所以家长父母年轻啊，经验不够啊，所以这种责任都是祖父母、曾祖父母啊，他们去寻求老师啊，来教导下一代。于毕竟空中直然建立一切法，毕竟空是自信。我们净宗讲的常寂光啊，这就是他清净的境界啊，这是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佛菩萨大慈大悲，众生有感，他一定有应啊。我们家的老人要求一个好老师，那种真诚心为家庭、为国家、为族群、为天下人类谋幸福，佛菩萨就有感应啊。我们心中真的在求，佛菩萨就应化出现在世间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切法。像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我们建立三乘佛法啊，声闻、缘觉、菩萨，跟我们建立五尘佛法。五尘是人、天啊，人尘、天尘、声闻、缘觉、菩萨啊。学佛从哪里学习呢？从做人学习。人要学什么？人要学道德仁义礼。啊，这些东西不是理想，在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里头都实现过啊。三皇五帝啊，三皇以道治天下啊，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啊。啊，他自己能够契入这个境界，在中国传统里面讲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入这个境界。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入佛的境界啊。佛菩萨再来啊，可不可能？可能。佛菩萨无尽的慈悲啊，应以老师的身份出现，他就以老师身份呢实现在世间啊，给一般学校，那个时候的学校是私塾， 啊，给私塾老师做个好榜样，菩萨老师啊，啊，三皇时代，人心淳朴，用现在的话来说，老实、听话、真干。啊，所以居上位的人、领导人无为而治啊。到武帝就差一等了。啊，武帝时候，我们讲啊，物质生活改善了很多。啊，人民心就不清净了，啊，没有上古那么清净了。上古是大同之治啊，啊，武帝时候还不错，所以比不上上古，也算是大同。啊，尧舜禹汤啊，这是武帝时候。以德治天下啊，德是道的外显，显示在外面，一切精神物质现象五种能量啊，啊，这都是自然的啊，这五种能量就是仁、义、礼、智、信，以伦理、思维、八德、因果、感应，教化众生。道德遍宇宙啊！现在讲太空，讲万物。他无所不在啊，佛法里面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啊，道因为人心浮动了，道不能行了，再用德。啊，武帝时候用德，就是仁义礼智信，啊，武德了，用这个治天下。差不多1000多年，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大同小康，那出现过大同之治，历史上记载尧舜的时代，小康之治，这是讲的三代夏商周啊，这三代，大同跟小康差别在哪里呢？大同是没有私心，我们这经上所说的诸法平等，究竟如如啊。啊，国家领导人是选出来的，不是人民选举。啊，帝王选举，帝王没有私心， 在全国选最有德行的人，最有学问的人，最爱护人民的人，选他出来接班。尧选舜，舜选禹，大同之治啊，没有私心呐。啊，对于这个人观察，至少是二三十年。啊，这人真是个好人。啊，尧选舜，差不多观察三十多年了。啊，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九个儿子跟他做朋友，观察他，他的德行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表里一如啊？儿女向尧王报告啊，啊，真实不虚，然后才把位子让给他啊。舜选禹都是这个样子啊。啊，禹也了不起啊，禹年岁大了，传位找贤人啊，儿子贤惠啊，人民喜欢啊，大家推选这个王启啊，是夏禹的儿子啊，所以他的位置传给儿子，以后世世代代呀都是变成家天下了啊。禹之前天下为公啊，啊，禹开始传儿子传孙子，这样一代传下来。这个历史差不多三千年了啊，但是在夏商周这个三代啊，德教推行的非常成功啊，所以历史上称之为小康之治。这是说明中国古人重视教育，重视老师就善知识啊，求好老师啊，教下一代用的是道德仁义礼智信。用它来修身，用它来齐家，用它来治国啊，用它来实现天下公平啊。这个平天下了，就是天下得到公平的意思。啊，所以这是圣贤的政治，圣贤的教化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政权丧失不可怕，中国在历代两次丧失政权啊，元朝的时候蒙古人统治中国啊，第二次是清朝满清人统治中国，但是文化存在啊， 文化没有失掉啊，啊，所以蒙古跟满清都被中国文化同化了，他变成一家人了。从前是异族，那又变成一家人了。啊，汉满蒙回藏变成一家人了。教育是文化的生机。他讲到死道了，不教可不行啊。啊，所以老祖宗三千年之前啊，我们相信可以能够推到四千年，四千五百年皇帝，我们相信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一句话绝不是在三王之后提出来的。啊，我们相信啊，这两句话是在上古时代祖宗提出来的。啊，中国人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一个族群。啊，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经验，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效果，世代相传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我们把它引申创业起家啊，现在这个企业啊规模很大了，大企业员工几万人啊，创业起家教学为先，安身立命教学为先，稳定和谐教学为先，礼义之邦教学为先，国风民安教学为先，长治久安教学为先啊，我们看佛经上看到极乐世界诸佛刹土，诸佛报土教学为先，极乐世界也是教学为先，我们今天要求太平盛世不是教学为先做不到啊。啊，那教学成败关键在老师，老师是善知识啊，就是这个都重要啊。啊，只要注重教学啊，注重教育，没有一个事业不成功。如果是疏忽了教育，肯定出乱子。啊，福报再大他享受不久。啊，在历史上我们能看到啊，这不重视教育怎么行呢？啊，所以这段经我想象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想讲啊，多在这个上面来讨论来研究啊。所以建立，你看住毕竟空中啊，建立一切法，这是大公司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真的大乘经教里常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他们切入这个境界，视线在世间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用什么手段呢？用教学为先。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来的。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不知道，迷而不觉啊，所以他就生烦恼， 他就造业，就受报。那苦从这么来的？那解决苦之道呢？就是教育，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啊，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他教了什么？这个大概总在30多年前，有一个同学啊，好像也是过年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住景美华藏图书馆啊，他夫妻两个都非常有成就，非常优秀啊，他在辅仁大学教书，教授啊，告诉我他在学校利用课外的活动啊，找到一批学佛的学生，给他们开一盆功课，普贤菩萨行愿品。好啊，啊，开这个课很难得了啊，我也很有兴致，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啊，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释迦牟尼佛49年他讲些什么，你用一句话回答给我啊，不要啰嗦，一句话答复我啊，49年讲的是些什么。他想了差不多5分钟说不出来，因为说一句话不能多啊，他想不出来。最后他请教我，他说哪一句话，我说大乘经里头般若经上说的一句话，诸法实相，你同不同意啊？他一想就点头了，诸法实相，宇宙一切法的真相，释迦牟尼佛49年就是讲这个东西啊。我们把事实真相了解了，这就叫开悟了，这就叫成佛了。那成佛不是成神成仙的，不是啊！啊，成佛是你真正把宇宙人生真相明白了。啊，佛陀这是佛教的最高的学位，你就拿到了。啊，好像博士学位，你就拿到了。啊，所以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把宇宙人生真相教给你。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也在追求这个目标啊，哲学追求这个目标，科学也追求这个目标啊，搞了这个几百年的时候都没有找到啊，啊，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都说不出来啊，说了很多不能解决问题啊，释迦牟尼佛就说这一句就把问题跟我们解决，真正不可思议 啊，然后我们了解佛教是什么啊，那么今天社会问题出来了，地球问题也出来了啊，灾难这么频繁啊，你要问什么原因，给诸位说，我们把教学疏忽了啊，古圣先贤的教学没有了，把中国传统这个文化传统去解了， 误会了，认为那是古代的，跟不上时代了，应当要淘汰掉，不要了。佛法呢，是迷信，是宗教，是迷信，也应该把它取消，不要了。而不知道啊，佛法给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都是诸法平等，究竟如如，人家都到这个境界，人家心地清净平等，大彻大悟啊！啊，所建立的这些法与性德完全相应啊！你看中国老祖宗讲的五伦，五伦是什么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讲这个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君臣关系、长幼关系、朋友关系，讲的多好啊！现在这五种关系都没有了，都破裂了，所以社会乱了。家不家，国不国，那人民可苦了，可可怜了啊！中国从上古啊到满清，社会都能够维持和谐、安稳、安定啊，现在乱世了。整个社会混乱啊，传统的教育丢掉了，佛法的教育丢掉了啊，我们很有幸看到近代二十年，这世界上有许多量子物理学家啊，他们最近发现，这意念有非常大的能量，能够改变物质。这个信息我们听得很欢喜啊！为什么呢？跟佛经上讲的一样，跟中国传统儒释道讲的一样。啊，他们能用科学来证明啊，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儒释道它不是宗教，它是什么？肯定会被这些人认定，肯定儒释道三家是高等哲学，是高等科学啊，他会从宗教里头脱胎换骨啊，摇身一变的变成全世界最高的科学与哲学啊，能够帮助社会恢复安定和平，能够化解地球上这些灾难。用什么方法？还是教学为先，老祖宗的智慧不得了啊，没有人能赶上啊，我们对老祖宗要有坚定的信心啊，老祖宗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啊，有坚定的信仰啊，肯定他们的教诲是至善，是大圆满啊。那么求善知识，下面 法句经里面有一些比喻，比喻的好。善知识者，是如父母啊，养育如等菩提身故。佛法里都常说，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父母养育之恩啊，这个恩德跟佛是平等的。敬业三福是大乘佛法，菩萨修行成佛最高指导原则啊，第一句话就是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可以说孝亲尊师是事出世间一切法成就的根本呐！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事出世间法都不会成就。这是大根大本。你看，此地也是头一句用这个比喻。善知识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发生慧命，菩提身就是发生慧命的，得自于老师啊，生命得自于父母，慧命得自于老师，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是平等的怎么可以不敬老师呢？现在圣教推行最大的麻烦就是学生不信老师，这是最大的麻烦。再好的老师教他不能接受，他为什么不敬老师？他不敬父母，他不孝父母。所以一切灾难的根源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这个灾难是受老天惩罚了，天谴呢什么罪过呢？不孝不敬，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你就要受老天惩罚在古时候，如果不孝父母，这个人就是死罪。我知道在民国初年，刑法还有这一条。我那个时候小，我有这个印象听大人讲的。叫侵权处分。有这条法律，侵权是你的父母要是告到衙门去了，我这个儿子不孝，你们把他处死，立刻执行没有辩护的，就是你的父母，哪个父母不爱护儿女呢？父母不要你，你没有资格做人了有这么一条法律的。这个法律什么时候废除的呢？民国二十几年，应该就是中日战争的那个前后我还记得这条法律没有了那条法律是对的呀，不会错啊。所以现在的法律跟古时候比一比了，好像古时候法律太苛刻一点， 不可可。古时候法律非常有道理啊，顺应天道啊。我们现在讲求人权啊，父母也不看不可以侵犯儿女的人权，那换句话就父母不能管了，不能管儿女了。啊，老师不可以侵犯学生的人权，老师也不能管学生。啊，这个问题严重了。啊，人权带给我们的灾难，天灾人祸，怎么来的大家不知道。啊，人权带给我们的天灾人祸，啊，这有的受了。啊，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实在是太好了。啊，尤其是周公定的这一部法典叫周礼，啊，周礼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说，周朝的宪法，治国的大典。啊，这部书我有，书架上放在那里，从来没有看过。啊，我的老师倒是叮咛了几遍，方东美先生。啊，他写过，希望我把这个书多看几遍。他说你就知道，全世界的法典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如果周家后代子子孙孙都奉行这一部法典，依教奉行，不折不扣，就是现在还是周朝，就这么好。啊，这是方老师告诉我的。我对政治没兴趣啊，所以他介绍这个我没看，他介绍佛法我都天天喜欢读啊。佛法是他老人家介绍的，不是他介绍的我不会走向佛门来啊，因为从小以为佛教是迷信，是宗教，不愿意接触啊。老师是正式课程当中教我的啊，他跟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里入门的啊，才知道佛经典是大学问呐。啊，经典好啊。啊，这个路走的时候，你看让我这一生确实是他老人家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这60年过的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感谢老师啊，要没有老师指导，我怎么会有这么幸福，怎么会有这么快乐啊，可能老早都不在人间了啊，老师这条路子指的正确，我们走对了啊。所以善知识是老师啊，老师跟父母一样啊，养育我们法身慧命啊。善知识视如眼目啊，这一个人在五官上眼睛最重要啊，没有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啊，能见一切善恶道故。啊，你有智慧，你才真正看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祖宗、圣贤、佛菩萨虽然常常说，我们也能够说得出来。 与性德相应的是善，与性德相悖的是恶。啊，性德是什么？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话的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人性本善，这是老祖宗说的。圣人说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是第二义了，这第一义啊，这个善是赞美的意思啊，也就是人性好极了，圆满极了，一丝毫欠缺点都找不到。啊，那佛教人我们学习终极的目标是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的这一句话跟我们中国老祖宗讲本性本善是一个意思，说法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那中国老祖宗教人人人都能成圣人，佛法是人人都能做佛。那我们学佛的目的何在？成佛，不是干别的，学佛就是成佛去也。啊，我们中国老祖宗成圣成贤啊，圣贤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学位也。最高的学位圣人，第二个学位贤人，第三个学位君子，三个学位啊。佛教里面也是三个学位啊，最高的学位佛陀，第二个学位菩萨，第三个学位阿罗汉，学位的名称呢？啊，人人可以成佛，应该成佛，也就是你受教育，应该拿到最高的学位，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善知识好比眼目，你才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违背性德的，那就是恶，这是善恶的恶第二义了。那第一义里面，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善。那佛门里面讲的十善。啊，五戒三规是善。啊，反过来是恶，是恶是恶。杀、盗、淫、妄。妄里面有四种。啊，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这是恶。啊，你的认识啊，我这个东西不是好事情啊，绝对带给你的灾难啊！你要是干杀盗淫妄，你要是干贪嗔痴慢，你决定是有难，要遭难。你能够反过来啊，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啊，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不绮语，绮语花言巧语欺骗别人。啊，不恶口，说话粗鲁，不贪不嗔不痴，你决定带来的利益。啊，第一个利益，身心健康，你自在快乐。带给你家庭一定是幸福美满，带给社会安定和平， 带给国家长治久安啊，带给天下的是太平啊，和谐。你都要认识啊。那我们现在认不认识呢？我们会讲，我们都懂得，没做到啊。什么原因呢？你不是真的认识，道听途说。你要是真认识的话，你就会真干了啊。所以是不是真的认识呢？就是看你做到多少成。你做得一成，你是一分认识；你做到十成，你有十分认识啊。你认识程度的前身是你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真做到了，认识哪有不干的道理啊。这个标准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他老人就告诉我，大乘佛法至难行易啊，至难行易是哲学的名词啊。啊，你比如说十善、五戒、三规，你懂得是真难，你要真正懂得，你就做到了，没有做不到的。啊，真正了解十善带给我们有真实利益、真实智慧，他怎么会不干呢？哪有这种道理呢？啊，带给我们现实的、现前的，我常说啊，身心健康啊。啊，世间人所求的智慧啊、福德、健康长寿，它通通可以给你带来。啊，带给你家庭幸福美满。是很现实的事情啊，你什么灾难都遇不到啊！你出入有善神、有吉神保佑你啊，你不会遭难了。你居住的地方风调雨顺，是五谷丰登的啊。没有自然灾害呀！啊，也不会有啊，盗匪来戒毒，不会的。啊，为什么呢？仁义道德的感化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相信啊，得以你有能力辨别是非、辨别善恶，你懂得取舍啊，这善知识的小道啊。下面说善知识者是如大船，这是比喻，运度如灯出生死海故啊，这是讲的佛法了啊，佛门里面的善知识，诸佛菩萨了啊，他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生死苦海就是六道轮回啊，真能一点都不假，特别是这一部经啊，善知识者势如环神啊，环神古时候拴印牛的丝带啊，这个东西很轻也很好看，这个拉的力量很大很坚固啊，能宛如出生死故啊， 啊，那么现在我们在长江黄河看不见了，从前帆船啊，没有轮船的时候，抗战时期长江我走过，两岸有拉纤的啊，拉纤的那个纤绳呢是竹子编的啊，这个跟意思跟那个一样啊，它能够拉你出生死苦海啊。啊，不过环绳是丝织的。啊，又柔软。啊，又美。啊，它能够带你出生死苦。由此可知，老师多重要。此地说的善知识，老师啊，你要遇不到好老师，你就不会成就。所以从前这个好老师，谁认识好老师？那真的是有德行、有学问啊。父亲还不行，还差一点；祖父、曾祖父，他们老年岁大，经验丰富。啊，他们能够找到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请他来到我们家学来教书。啊，请老师来的时候，礼节很隆重啊。啊，家长带着学生，啊，通常是父母，但是老师就祖父或者曾祖父。他聘请的老师进学，他是家里的家长主人亲自接待，接待要行礼啊，什么礼啊？大礼，三跪九叩首。对老师，你家长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这是什么呢？我把我家的后代子孙都付托给你了。啊，请你要认真管教。啊，所以这些儿孙，啊，跟他学习的这些学生，能不听话吗？不敢呐、啊！你看到，父亲对他三跪九叩首，祖父对他三跪九叩首，这还得了吗？老师要不认真教学生，怎么对得起家长？啊，家长这样隆重的礼节来接待，你能不认真吗？是我们看到古礼的时候，看到这一切，就知道中国五千年立国的精神啊，五千年来长治久安的道理找到了啊。在中国古代，读书人都喜欢做官啊，做官也是个行业嘛，360行嘛，喜欢这个行业。这个行业为什么喜欢呢？这个行业很清高啊，待遇也不错工作很少，没有事情办呢啊，所以说古代的官员呢常常啊，带着朋友啊，带着酒菜，都到野外去游玩了，写文章啊，作诗填词啊，不是他没工作，没有案子办，为什么呢？社会安定，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没有案子啊，所以做官是最轻松的，最快乐的。一个月有两三个案件就很多了 啊，所以都选择这个行业，啊，把书念好，道德学好，啊，去参加考试。你看看《四库全书》几部，一半以上都是这些人写的文章，写的诗词。啊，他有闲情逸致啊，啊，每天游山玩水啊，啊，跟老百姓坐起聊聊天的，了解老百姓的心情，啊，帮助他怎么样改善，啊，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疾苦，哪像现在啊，现在360行最辛苦是做官的。啊，洛克文澳洲就任澳洲总理，邀请我去访问。啊，我到他办公厅里面去看看。啊，他端着浓咖啡招待我，告诉我一天至少要喝五杯呀。我说怎么了？提精神了。我就跟他开玩笑，哎，我说现在呀，这个社会啊，干你这一行的人最辛苦啊，干我这一行的人最快乐。我们是好朋友啊。啊，他确实是如此。啊，所以现在我们决定不选这个行业。为什么？太累了，太操心了。啊，而且事情未必能做好。啊，我在跟张家大师那个时候，啊，大师就跟我讲了好几次，你可别去做官呐。啊，那时候我26岁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去做官一定是个清官呢，好官呢，你的部下的时候都出了问题，你怎么办？哎，我这一想真的害怕了。啊，部下出了问题你要负责任啊，你用人不当啊，那就是罪孽呀。啊，我说那怎么办，我这个行业是老师指定的，他叫我你一个人在台湾没有任何牵挂，我是的，出家学释迦牟尼佛。啊，我这条路是他指点的。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啊，他老人家指定我看的书，第一本书，那时候刚刚跟佛教接触，也很难得。我认识第一个出家人就是他。啊，特别有缘分，他对我非常好，每个礼拜至少给我一个小时，啊，我们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啊，我佛学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到台中去学经教啊，也不行，啊，这个基础非常重要。第一本书叫我看释迦谱、释迦方志，那个时候没这书啊，大藏经里的有，到寺庙里面去抄经，大藏经是不能借出来的，好在它分量不多，啊，这些看晓得，释迦牟尼佛不是宗教，它是教育，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的身份？啊，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我们现在一定是这样看法啊，社会教育家，他一生的行持是行仪了，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啊，老人家一生教学，为什么叫多元文化呢？ 他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只要你来学，他都肯教，又不收学费。啊，所以是一个义务的教育工作者。他生活很简单的，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财产三亿一拨，什么都没有，一生没有见道场。啊，见道场很辛苦啊，要去经营啊，啊，没有道场多自在啊。啊，游化在人间，居无定所。啊，天天换地方，啊，多潇洒，多自在呀！啊，我读了这个书，我感谢老师啊，啊，我认识了释迦牟尼佛，这个生活很好，我很喜欢。啊，这一生学释迦牟尼佛。啊，我也是60年。游化在人间呢，哪里有缘哪里去。啊，也走遍了全世界。啊，跟大家结法缘。啊，那么现在遇到些灾难，这都是缘分，我们相信佛菩萨安排的。啊，安排我到澳洲。啊，在澳洲跟学校结了缘。啊，跟三所大学。啊，布里斯班的、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大学、图文巴的南昆士兰大学。啊，跟他们结上缘。啊，代表学校去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我参加了10几次，对这个世界一般状况有点了解了。啊，今天社会出了问题了。啊，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们把圣贤教育丢了，所有问题的根就是教育出了。啊，今天能把教育问题解决，社会就安定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那么这个教育要传统教育，啊，现在教育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啊，它制造问题，它不是解决，制造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回去找老祖宗啊。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了啊，我们遇到困难了，遇到麻烦了，遇到灾难了，怎么办？找谁？找老祖宗啊。就像小孩，你看3、4岁的小孩，他遇到困难了，他找谁？找他爸爸妈妈。我们今天遇到困难了，找老祖宗就对了啊，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的方法，老祖宗的经验，老祖宗的效果都记载在经书上。啊，你把这个领导找来，肯定能解决。啊，老祖宗还有非常简单扼要的方法。帮助我们救急难啊，这是我们更要重视的啊。唐太宗搞了一套群书之要救急难的啊。现在这个社会呢，灾难比那个时候不知道要重多少倍呀。他那套书分量就太多了 我们现在救急的时候，在他那里面汲取精华。啊，我找了一批老师，叫他们在里面去揭露。啊，揭露多少呢？360句，一年360天，一天一句。啊，今年年底可以搞成功。啊，揭露出来，我要求老师给我注音、注解，翻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向全世界流通。啊，群书之要360，我书名字用这个，群书之要360。啊，确实有许多国家领导人等着看这部书。啊，这个书搞出来之后要大量流通啊。啊，印成小册子装在口袋里。啊，我交代这些老师，不是这一次就完了。每一年做一本。做多少本呢？做10本。啊，一年做一本。没有相同的。这真的是第一次。第二次一共10册圆满。啊，我用这个方法来带动大家。学习群书之要啊，这个对于社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啊，佛经我们就专门用这一部。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经是夏莲居老居士汇集本，注解呢？是黄念祖老居士汇集本啊，他这个注解是汇集的啊，这个里面用的材料经典，佛教的经典83种，古来祖师大德的著述101种啊，日本跟韩国净土宗祖师的著说9种，总共是193种。啊，你看我们今天念的这一段是法句经的，是今天能选择出来的啊，来注解的，注解善知识啊。什么叫善知识？善知识对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经上教的好啊！你看注解善知识的是安乐集、法句经啊、法华经、妙庄严品啊，下面圆觉经还在讲圆觉经大疏啊，这么多的里面都讲到善知识的，汇集在一起。所以读这一本书，你就读了83部经典。啊，101种祖师的这个开示啊，还有9种是外国祖师大德的对这个经典解释，它是集注啊，啊，注解的集大成呢、啊，这太好了啊！我越看越欢喜啊！啊，不能不讲啊！啊，我跟黄念老志同道合，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啊，在国内只有他讲这部经，在海外了也只有我一个讲这部经，啊，我们两个碰到了无量的欢喜啊！没有人讲啊。就2个人讲啊，啊，他住这部书，年岁大了，身体不好，啊，吃过太多的苦头， 啊，身体不好，啊，带着病，一身病，把这个著作完成。我到北京，到他家里去看他，啊，里边还有照片，啊，在他家里面看到他那个小房间里头，啊，堆的这些参考书，我非常惊讶了。我问他，你从哪里找得来的？啊，那个时候我想送他一套大藏经，他说我没地方放，我看了确实是没地方放。啊，但是这一些参考资料就刚才讲的。啊，八十三部这个经典，啊，101种祖师大德的著述。这相当大的分量，这不容易找到。我觉得这是三宝加持，祖宗之德啊，在那个环境里头能找到这么多的资料，而且非常难得，他把这么多的资料有关于解释这部经典一字一句的，他都抄下来，都抄在一起，6年时间完成的。啊，3年完成了初稿，啊，6年写成这个定本，我很感动啊，佩服得五体投地。啊，我要不讲，辜负他老人家晚年的一番心血。啊，我讲这个注解，报答知遇之恩呢。啊，我们真正是志同道合。啊，我们肯定会一本，是无量寿经最完备的一个本子。啊，我来讲这个注解，详详细细讲，肯定黄念祖老居士用的这些材料真实不虚。啊，那讲一遍大概要1200个小时。啊，这是一个大的课程啊。啊，一年讲一部，一天讲4个小时。要讲300天呢，越讲越欢喜啊，越讲越自在啊！啊，人家说我累呀，越讲越轻松啊，不讲就累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不讲经就打妄想了，打妄想最累人了，最伤人了。啊，所以每天我读经4个小时，讲经4个小时，快乐无比啊！啊，这是方老师当年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一生。没有空过，没有白过啊，这一生过得非常充实啊，非常的圆满。盖经佛云，下面还是法句经里的话，一切众生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话就是无上菩提啊！一切众生要想证得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成佛，当亲近善知识，请问法要啊！但特别留这一句话，你要想成就，你不能不亲近善知识， 你要请善知识教导你。没有善知识的指点，自己要想去摸索太困难了。啊，非常容易摸到岔路上，摸到弯路上。啊，那太容易了。这善知识的指点太重要了。啊，没有亲近善知识怎么可能成就？啊，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所说的师承。啊，你是继承哪一个老师的？啊，没有师承，闭门造车，很少有成就。啊，又《法华经》妙庄严品曰：“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以化导令得见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引用《法华经》上说的。啊，为什么要亲近善知识？善知识是大因缘。啊，我感到我很幸运的。啊，年轻的时候爱好哲学，啊，找到方老师。那个时候我在台湾，生活非常困难。啊，读书要交学费。我连自己生活都要靠自己，啊，自己做一个小工，收入非常微薄，啊，仅仅够自己糊口，哪有能力去读书啊？啊，那么听说，啊，台湾有这一位大德，啊，是当代的哲学家。啊，台湾大学的教授。啊，我是毛遂自荐，写一封信给他，我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啊，附在信里头寄给他看。目的呢，希望能到学校旁听他的课程。啊，一个星期之后，老师真的回信给我，约我到他家里去见面。啊，星期天我就去了。去的时候问我学历，我说我初中毕业，高中念了半年。他说你有没有骗我？我说我想亲近老师，跟老师学习。我不敢骗老师。啊，他说你写的信写的文章我们台湾大学的学生写不出来。哦，我说这一点我虽然抗战时期是学三四年，但是我喜欢读书。啊，书本没丢掉，喜欢读书。啊，我写给他的信毛笔公开，端端正正，那这是表示自己的敬意，尊师重道啊。如果我要像现在人写的这封信很潦草，老师就丢到自治楼去，就不理会你了。啊，可见的在那个时候。像我这样虔诚的这么一个人的话不太容易遇到。啊，随约我见面。 啊，我把我的目的向老师报告，啊，老师就告诉我，他说60年前的事情啊，他说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他说你要到学校去旁听啊，你会大失所望。啊，这几句话了，对我来说是凉水浇头啊，希望没有了。啊，所以当时的表情一定是很沮丧，啊，很难过。啊，老师停了5-6分钟。啊，我们都在沉默当中。最后老师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哎，这是我求之不得了。啊，为什么呢？不耽误我工作的时间呢？啊，每个星期天2个小时。上课在他家里。在他小客厅小圆桌上，我们就是一对一的上课，我是这样学出来的。啊，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从西方哲学，讲到中国，最后讲到印度，印度最后讲到佛经哲学，最后的一个单元。啊，把我对于佛教的一种误会完全扫除了。原先我们以为佛教是宗教，是迷信，而且什么呢？多神教，多神教在宗教里的是低级宗教。啊，高级宗教啊，只有一个神呢，唯一的真神呢，什么神都拜的话，这低级宗教。你看这个观念错了，错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老师说，你不知道，你太年轻了，你不认识。啊，这个单元学完之后，我们对佛教的概念完全刷新了。啊，知道这个里头是大学问。啊，他给我介绍，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这样介绍给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后面还说了一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话很中听啊！啊，人生最高的享受是学佛啊！那我得试试看啊！我从这里入门的啊，以后我出家了，我就看老师，老师一看到我啊，你真干了！我说是啊，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怎么可以不干？啊，我出家是在讲，没有一个人是赞成的。啊，我的长官不赞成，我还有好多老师，抗战时期的老师，啊，都在台湾看到我不赞成，啊，同学、同事都不赞成。啊，他说你怎么迷了？啊，说我迷了。学佛学迷了，那怎么把工作辞掉的时候去做和尚去了？迷了，这人可惜了，迷了。啊，可是20-30年之后，我们碰到之后，哎呀，都竖起大拇指，你的路走对了。啊，20-30年差不多退休了， 退休之后没事情干了啊，看到我在全世界到处弘法啊，也看到我的光碟啊，那个时候是录音带啊，录音带早期的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光碟啊，看到时候都欢喜，你的路子都走对了，我的路张安家大师知道的啊，方教授启蒙的，张家大师给我扎根的啊，在李老师手上完成的啊，我跟李老师学经教10年啊，跟张家大师3年啊，这个13年专攻啊啊，等于读专科学校一样啊啊，所以善知识是大因缘啊，没有这三个老师，缺少一个我都不能成就啊，所以我这一生永远感谢三个老师啊，我的教室都挂上老师的照片，我面对着他，我在这里做报告啊，他在那里听啊啊，念念不忘老师之教育之恩，不忘父母养育之恩啊，这是把孝亲尊师做出来呀！啊，不忘国家的恩典，我们这个小佛堂供奉着国家领袖长生派位啊！啊，佛教导我们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我们要帮助这三途苦难众生，给他列超度的范围。用什么超度呢？讲经就是超度的，教学就是超度的啊，没有任何其他的意识啊，观想当中大家通通到这个来地方来一起学习啊，我们想成就，也希望帮助大家通通成就。我们再看下面这段，于真菩提当求善友，求友之道，这句话说得好，我们要想学佛啊，学佛为什么？方老师这一句话大家都会爱听，为什么学佛？我要求得这一生最高的享受，这个话不会有人反对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被这一句话被老师吸引住了啊，其他的话都不中听了，这句话太中听了，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我一定要干了啊，我对老师有信心，你看老师叫我，我在那个困境每一个星期2个小时不收学费呀，我对老师任何供养都没有，他那么样热心教导啊，不让我去旁听，我要去旁听他没事啊，特别单独叫我，为什么？ 就是那一点沉静的心啊，这从小父母教的啊，孝亲尊师就那一点点啊，感动老师啊，三个老师都是这样的啊，张家大师认识他之后，每一个星期也是两个小时啊，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啊，张家大师圆寂了，我把工作辞掉了，专攻这套学问，到台中跟李炳南老师啊，我跟他十年啊，就是这一点真诚的心啊，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因为我相信老师不欺骗我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也没有一分钱供养啊，那个时候没有能力啊，现在我把他的照片供在我面前啊，我把我修学的成绩向他报告，用这个来供养他啊，来报答他啊，所以说我们有方向有目标了，一定要求善知识，要找一个好老师指导。求有之道，怎么个求法？《圆觉经》上有一句话说：“啊，《圆觉经》所云，未来众生啊，末世、末法时期众生，那就是讲现在，将发大行。”啊，大行是什么？是求大乘。修菩萨道。啊，这是发大行啊。我们不求阿罗汉，不求辟支佛，也不想升天。啊，我们想求做菩萨，想出离六道轮回，想出离十法界啊，我们发这个心呢，那就要求善知识，要求个好老师来指导。与修行者当求一切正知见人啊，这个就是善知识的条件。善知识具什么条件呢？正知正见啊，《法华经》上说的啊，什么是真知真见呢？下面说的，心不住相，这个心不住相，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放下四相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四相放下了，放下四见了，《金刚经》后半部讲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统统放下了。那是什么境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就是前面所说的啊，于毕竟空中建立一切法，建立一切法就是二生七心。这是真善知识啊！啊，这是什么人呢？ 像释迦牟尼这个人，像六祖慧能这样的人啊，真正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与毕竟空中建立一切法，建立一切法是生心，与毕竟空中是应无所住啊，这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啊，心地清净平等，一丝毫的染着都没有啊！这是一个好老师，我们要找这样的人啊！你看，不着声闻缘觉境界啊，声闻小乘也很不错了啊，不能学他，为什么呢？心量不够大。那小乘圣人，你去求他，他教你；你不求他，他不教你。菩萨不是，菩萨你不求他，他找你来教你。所以菩萨做众生不情之忧，菩萨看到你可以教，找到你来。但你不找他，他找你，慈悲也。啊，小乘不行啊，小乘没有这样的行量啊，你找他，他教你，他要不高兴的话，他也不教你，找到他还高兴，这有缘啊，不像菩萨，菩萨心平等啊，对一切众生只要能信能够理解，他就会找你啊，他就不会舍弃你啊，这样的心量好啊，虽现尘劳心很清净啊，虽然教学很辛苦，临终很辛苦，但是他心清净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我看到了李老师每一天的工作量，五个人的工作量啊，他自己本身的职务是奉司官府的主任秘书啊，他的上司是孔德成先生奉司官府的编制是特任官啊，现在所讲正部级啊，他是部长的主任秘书，两个大学的教授，他天每个星期还去上几堂课，自己创办的事业台中佛教联社啊，我到台中去亲近他，联社成立十年了啊，多少年有了20万，他有名册，联友有名册啊，20万人在那里讲经教学十年，有这么多，那这些联友每一个月要跟老师见一次面啊，当然不是全体，他们分班，分成48个班啊，班里面推选的代表啊，大概100-200人这样子吧，每一天要跟一个班见面啊，至少2个小时啊，老师讲开示1个小时，再回答问题1个小时，天天要干的，每天下午就是接见联友啊，这自己家人不是外人呐、啊。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医，还有人请他看病。啊，外人比较少，我们联友，他的学生 有病都找老师，不会到外面找别人啊，这个一定要照顾的啊。他还办了个图书馆啊，还办了一个老人院，办两个幼儿园。你说他有多少事情？跟他见面一个星期之前预约啊，不是一个星期，时间排不出来。这样大的工作量，我认识他，他70岁，我离开台中的80岁。我离开台中的时候，台中连有多少人呢？50万呢。我跟老师开玩笑，我说老师，你要想学竞选台中市长，只要你在这里说一句话就行了，你的选票就够了。那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真不容易啊！啊，一天到晚匆匆忙忙，还要给我们上课啊，我们这学生啊，每一个星期进修班交奖金，我们20个同学学奖金的，这个一定亲自上课，还有学顾问，顾问是一切法的基础啊，所以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星期五晚上3个小时讲古文啊，每一个星期三图书馆讲经是教我们，另外的时候还要给我们开一个班啊，教我们讲经也是3个小时，他哪有时间呢？啊，再告诉诸位，他每一天吃一餐饭，一餐饭吃多少？一点点啊！我在台中学他了，不但经教跟他学啊，生活也跟他学。我也一天吃一餐啊！我在台中吃5年呢，吃一餐呢啊！但是我们年轻，我们妄想多，我的一餐分量比他多啊，那个小馒头。他一餐2个，我要吃3个那就是比不上他了啊！他的一天生活费用，那个时候台湾钱2块钱，我一天生活费用要3块钱，一餐饭3块钱，他2块钱就够了啊！一个月60块钱，或美金1块多一点啊，不到2块钱。你说生活多简单啊，他收入也相当可观，全做布施了，做慈善事业，一分钱不留啊。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没有出家，他真的是苦行僧的啊，一天到晚你看到笑眯眯的欢喜啊，生活真的快乐，真是放杜美生所讲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我们亲身见到的，老师给我做了榜样啊！我学成之后，我的语言在国外啊，不在台湾。啊，所以经常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去走，或者回到台湾，我一定看老师。啊，老师问问我国外情形，非常欢喜。哎，那个时候他的学生当中，在国际上弘法只有我一个人了。啊，所以老师要做出榜样，虽现尘劳，心很清净。这个我跟老师谈过，我是吃一餐呢，吃了8个月我才告诉他。啊，我说老师，我现在也日中一食，多久了？说8个月了。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感触？我说很正常。他桌子一拍，永远下去，一生不求人。生活简单吗？ 人道无求，品质高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日中一时，他告诉我，30多岁他就开始，一生啊，生活非常简单。啊，我在台中是完全学他的。啊，生活可以自理，不需要人照顾。啊，你看，他到95岁，生活还是自理，自己洗衣服，自己烧饭。啊，那一餐饭，大概半个小时，从生活，啊，煮饭从生活到吃完了，洗得干干净净，半个钟点，不浪费时间了。啊，他是山东人，喜欢吃面食。啊，每天吃的那个细面，啊，一般人叫线面，我们家乡叫挂面。啊，很容易消化。啊，营养又好。啊，水煮开，面放下去，让它再滚一滚，再把菜放进去。啊，青菜、豆腐放一点进去。火熄掉，盖上，盖个10分钟全好了。啊，锅也是他，碗也是他，所以洗就洗一锅，很简单的，带着把子的锅，锅带着把子的，方便嘛，不求人嘛，95岁还自理，95岁那一年才有2个同学，一定要照顾他老人家。在接受啊，不接受证明说证明身体健康啊，可以自理啊，啊，走路不需要拐杖啊，啊，这就是学佛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这个身体跟李老师大概差不多啊，身体健康状况、自理的能力，可以跟李老师看齐。啊，所以学佛就是要真干，把学到东西通通落实到生活，啊，你才体会到那个快乐那种自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